朝鲜大力推进咸津北道北部救灾工作，建设者仅在11月3日一天里额外完成了450套住房建设工程，茂山郡仅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了280多套住房建设工程，惠宁市和延社郡也分别完成了100多套和60多套住房建设工程。庆兴郡已经完成住房建设工程，青年郡在98%界限上大力推进500多套住房建设工程。咸津北道北部救灾建设工程大有进展，学校、幼儿园等公共建筑建设工程早已突破了80%界限。